怎么发现自己那么贫穷，回想起当年看烟火的那个晚上，我们的想象布满了整个夜空，多么啊多么灿烂毛泽东。每一天早上太阳已经灰般鲜红，我看见你独自一人站在远方，你的手指指向我心灵的广场，跟你啊跟你前进，毛泽东。有些歌听起来熟悉，充满希望，就好像在多年以前听你演讲，原来这都是些我心中的歌唱，多么啊多么美好，毛泽东，毛泽东，毛泽东，跟你冒着枪林弹雨走，毛泽东，毛泽东，跟你先进幸福向前走，毛泽东，毛泽东，跟你谈笑风生向前走，毛泽东，毛泽东，跟你忧伤色彩向前走。想象布满了整个夜空，多么啊多么灿烂毛泽东， 多么啊多么